家吧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抗战期间，敌强我弱，地雷战为何频频出奇制胜？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地雷究竟如何研制而得？ 这种炸药显然不是普通的黑火药。 从黑火药到 TNT， 民兵如何练就成为地雷高手？档案马上为您揭秘地雷战中的敌后神功。同一时期，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张芳辗转联系到了学校的地下党，表达了自己想前往根据地的意愿。没想到正好赶上根据地招募能做炸药的人才，在研制炸药方面，王德熙和张芳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。为了提高爆炸威力，王德熙需要在装药密度上进行实验。张芳是学物理的，他见王德熙装药时总是压了又压，挤了又挤，唯恐药量太小而影响爆炸效果。对于王德熙的方法，张芳产生了质疑，认为火药少一点能提高爆炸威力。王德熙不服气，坚持认为火药越多威力越大。于是王德熙找来两个一样大的铁桶，里面放上不同量的火药进行实验。实验之前，这两个年轻人还打起赌来，谁赌输了就要在村里光屁股跑圈。说着，王德熙还拉起严玉昌当证人。伴随着轰隆隆的炮响，结果发现装药多的铁桶炸出的坑比装药少的铁桶炸出的坑小很多，而且里面还残留不少余药。王德熙兴奋地把张芳抱起来，连声说：“你对了，你对了。”此时的两人忙着计算数据，把打赌的事忘到了一边，以致后来严玉昌还打趣，这两人找他当了证人，说话还不兑现。 制造炸药、引爆炸药的过程具有危险性，张芳在一次拆除引爆装置的过程中，他的手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 也就是5、6岁的时候吧，看见过我父亲那只手。我第一次翻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可怕的。我说：“您手怎么这样啊？就全都没有手指头，而且中间还有一洞，有一洞不说吧，这洞吧还老流水儿。” 对于好友的负伤，王德熙十分痛心。他守在病床边，对张芳说：“事情是我安排的，炸也应该炸我，没想到炸了你。”语气里满是愧疚与惋惜。操作仪器，量取药品，记录实验过程，这些都离不开双手配合。现在张芳的右手被炸坏了，以后还怎样从事科研工作呢？为了根据地的炸药研究，王德熙无法留在后方医院照顾张芳，他能做的就是不让好友的心血白费，尽快研究出性能更好的烈性炸药。这时的冀中军区供给部已经发展到大约500人的规模，技术研究社里聚集了一批出自平津高校的青年才俊，他们各展所学，造炸药，改进枪械，根据地的军工事业蓬勃发展起来。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，这批优秀的年轻人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就独立完成了烈性炸药的生产、制作和检测。 炸药检测完了，就要投入实战，实战的效果又是怎样的呢？1938年9月，也就是汪德熙到达冀中的3个月以后，冀中根据地准备让技术研究社自产的炸药第一次投入实战。在哪炸？什么时候炸合适？这的确需要一番考量。 日本对于华北的战略计划是将这一区域划定为战略资源的保证基地，予以战略上的特别重视。当时铁路东金浦线、西平汉线、南石德线、北平津线均已被日军占领，日军利用铁路不断向前线运送着军火、粮草和部队。冀中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，成为离正面战场最近的一个根据地。冀中根据地最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线，阻止其对资源的攫取和交通运送。抗战时期，日本对我国矿产的掠夺量很大，一年就攫取铁砂1000万吨，生铁180万吨，煤炭5000万吨，用以制造军事武器。因此，炸毁侵华日军控制的铁道线，有利于破解其资源输送，能有效阻止日本的战略计划。 经过实地考察，冀中根据地决定将爆炸点放在平汉铁路上。据情报，这天晚上有一辆侵华日军的军火列车将驶过平汉铁路，技术研究社决定不但要炸毁铁路，同时还要炸毁这辆火车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。 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对侵华日军军列进行直接攻击。作为研制氯酸钾炸药的核心，汪德基上了战场，亲手操作了每一个步骤。这既是亲手杀敌的血性，也是想给跟随观摩的冀中军区工兵们做一次实战示范教学。汪德基亲手把炸药桶埋到了一根铁轨下面，插好雷管后，把电线拉到了200米以外的玉米地里。一行人埋伏在青纱帐里，只等侵华日军火车驶来，直到后半夜才等到一辆汽车和装甲巡道车驶过。这些车辆都是为侵华日军的军列查看轨道安全的。以往拆铁轨是八路军惯用的游击战方式，连战士们都开玩笑说自己是八路军。这样破坏了侵华日军交通线，八组的铁轨还给根据地兵工厂提供了造枪造炮的钢材。 日军的装甲巡道车刚刚开过去，侵华日军的火车就开过来了。汪德西透过玉米叶子的缝隙，紧紧地盯着火车的车头。铁轨旁一棵小树是装置炸药的标志。火车刚刚开到小树跟前，攥在手里很久的按钮终于按下去了。一声巨响，列车车头脱离轨道，侧翻着向前冲出一段，后面的列车扭七八歪的挤作一团。这一次震动侵华日军的爆炸行动，宣告了根据地自制氯酸钾炸药的成功。 这种炸药不但经常在侵华日军铁路线上炸响，而且装进了地雷、手榴弹、炸药包，成了八路军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重火力。冀中地处中国最为重要的三条铁路，也就是平汉铁路、金浦铁路、平津铁路之间。冀中的军事力量可以随时切断侵华日军在华北的运输动脉，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控制有相当的影响。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回忆说，1938年秋，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内的治安恶化，每天都听到炸毁铁路的消息。制作弹药的原料有限，面对侵华日军的火力攻击，这些年轻人又将如何应对？ 汪德西、张方决定把目光锁定在肥田粉上。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。 虽然氯酸钾炸药初见成效，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。这种炸药的基础原料氯酸钾只有捡到的那些量，再也没有新的补充来源，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汪德西等人又想到了新的办法。 到1938年10月，冀中根据地已发展到63000多人，控制着44个县，人口约800万的地区。1938年秋，侵华日军回师华北，至1939年春，侵华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。但是侵华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，不能守备全部地区，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。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，侵华日军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。肥田粉是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最早使用的一种化肥，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再加工升级，可以转化成烈性炸药。 侵华日军的肥田粉给汪德熙等人一个新思路，为了保证制作炸药的原材料供给充足，汪德熙、张方决定把目光锁定在肥田粉上。 1938年底，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生产已经打开了局面，冀中已经能制造大批量地雷、手榴弹、复装子弹、投掷弹筒弹，建立能修理各种机械的大型兵工厂。有了地雷，冀中军民如虎添翼，地道战、地雷战、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，打得侵华日军日夜不宁，心惊胆战。汪德熙觉得自己任务完成，决定离开根据地去继续完成学业。汪德熙说，这里制造炸药雷管的种子已经播下，他一个人离开影响不大，他继续完成学业对国家用处更大。1938年底，汪德熙离开冀中根据地，前往西南联大师从著名化学家张大钰，继续学习化学专业。 汪德熙虽然离开了根据地，但心里仍然放不下冀中。汪德熙清楚，虽然肥田粉里能够提炼出硝酸铵这种制备黑火药的原料，但是如何通过化学反应得到高纯度的硝酸铵？于是汪德熙到了西南联大之后，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放在了硝酸铵制备工作上。经过1年多的研究，汪德熙做出来的硝酸铵纯度超过了90%，只要再加10%的 TNT， 就会变成高级炸药。这对于缺乏仪器和原料的八路军来说，实在是太有价值了。汪德熙把硝酸铵炸药的制备方法详细地写出来，寄到了陕西西安第18集团军办事处，希望转给冀中的八路军。可惜这封信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顺利地寄到西安，硝酸铵炸药的配方也就没能传递到冀中。虽然冀中根据地没有收到汪德熙的来信，但研发炸药的种子已经种下。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带领人民群众再次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。 1939年，技术研究室通过多次实验，成功地用蒸发器试制出纯净无色的浓硫酸。这是一重大的技术突破，因为有了硫酸就有化工，以此为原料就可以制造出无烟药和烈性炸药。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侵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频繁扫荡，冀中根据地一众技术研究人员被迫转移，继续研究利用硫酸制取无烟药和烈性炸药。化工厂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，硫酸制造间内的酸气和二氧化硫的气体很浓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一天8小时工作下来，就会感觉呼吸困难，嗓子痛得厉害，咳嗽不止。为了供给前线数量更多、质量更好、性能更高的军用火工品，苦活、累活，大家都抢着干，生活上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，亲如兄弟。 那时的生活非常的艰苦，有一段时间口粮供应不上，每天三餐只能以黑豆充饥，没 没有蔬菜，天天吃萝卜干，结果很多人得了夜盲症。上夜班时，前面一位视力较好的同志拉着后面遗传得夜盲症的患者，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去工作时，在油灯下工作。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，化工厂实现了自主制造硫酸，为制造地雷炸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保障。 1940年8月20日，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，晋察冀军区第120师、第129师等共105个团，向侵华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全面攻击，一场以郑太铁路为重点的交通破袭战打响了。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。百团大战持续了近4个月的时间，粉碎了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，破坏铁路900多里，公路3000里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，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。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汪德熙很是振奋，八路军的炸药性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汪德熙相信自己可以放心地进行科研了。1941年，汪德熙离开西南联大，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。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，侵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，连续对我方根据地进行扫荡，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。与此同时，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，日军在华北实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，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，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，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。为了提高村民们使用地雷的实战技术，化名为门本中的严玉昌一村一村地走。严玉昌的身子不好，患有严重的肺结核，可他还是穿农民的褂子，头上包着白手巾，手把手地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会造雷、会玩雷的地雷高手。在门本中的细心指导下，村民们的反击变得越来越强劲，可这也引起了侵华日军疯狂的报复。1942年5月8日，侵华日军在河北省安平县吴墨村抓住了这位地雷大王。残暴的侵华日军用铁丝穿过严玉昌的锁骨，拖着他在大街上转。这位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地雷大王，就这样死在了侵华日军的刀下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严玉昌是瞒着母亲、妻子和3个孩子前往集中根据地的。他英勇而惨烈的牺牲场面，一直到抗战胜利后，家人才得知。 一寸山河一寸血，10万青年10万军。像严玉昌这样壮烈牺牲的勇士还有很多。1937年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民族抗战爆发，中国军民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经过3000多个日夜的浴血奋战，200余次的重大战役，近20余万次的大小战斗，才换来了艰辛的胜利。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，不仅军队要参与，民兵也是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敌后广大群众对抗战的支持与拥护，是战胜敌人最可靠的基础。地雷战、地道战是平原地区抗日军民的伟大创举，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细心研究炸药配方，提升火力性能，最终研制出烈性炸药。华北平原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居，面对敌人日益残酷的扫荡和围剿，抗日军民挖掘了长达25000里的地道，形成了既能防守又能进攻的地下工事，有效地保护自己，有力地打击敌人，让日本侵略者饱尝苦头，也深刻体验到人民战争的厉害。 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。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，回国之后的汪德熙将怎样贡献力量建设祖国？档案继续揭秘。 远在美国求学的汪德熙听闻抗战胜利的消息后十分的激动，他学习深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祖国。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一定急需建设人才，于是在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，汪德熙毫不犹豫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。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，科学与教育事业得到充分重视。之后汪德熙接受了南开大学的邀请，担任化工系教授，利用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办法，在中国造就一大批化工建设人才。汪德熙的研究方向始终与新中国的发展方向一致，比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钢产量虽然年年提高，但还是跟不上工业高速发展的需求。汪德熙把研究方向转向了能代替钢铁的材料研究中，并成功把这种材料用于汽车制造上。 1960年，汪德熙被调到我国的核工业部，参与研究我国的核工业发展建设以及核武器制造方面的问题。 在中国核事业创业之初，苏联撤走专家，国内又遭受着自然灾害，汪德熙再次临危受命，与邓稼先等人一起加入到另一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研究——原子弹。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，中国西部的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，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荒凉的戈壁滩腾空而起。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，成为了继美国、苏联、英国、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。 从地雷战的炸药研制，到一次次提升炸药性能的改进，再到新中国成立，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，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呀。这背后隐藏的是一批科学家的无私奉献，一代人的报国情怀。抗战时期，这些知识分子投笔从戎，毅然深入前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满怀热情，继续开创国家的科研事业。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和贡献。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